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张德芬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探讨关于父母关系的问题。我们要说的是，当父母对你过度的关切、过度控制的时候，你怎么面对他们呢？我自己也是面对这样的父母，走了好多年才走出来的。我的父母，他们非常疼爱我，可是他们太过于把重心放在我身上，加诸了太多的期待在我身上，我觉得负担非常的沉重。而灵性成长以后，我不断累积内在的力量，渐渐的，我没有那么要求父母一定要爱我，一定要快乐。就像我上一次跟你们谈到的，放下了很多我对他们的期待，所以呢，我逐渐就走出来跟他们牵缠的这个模式。其中我觉得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当你跟父母划清界限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跟自己内在产生的那个羞愧感共处，因为这是跟父母断奶最重要的一步。当你拒绝父母一些过度的要求，适度的把父母推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，或是狠心的跟他们分开住，把他们送回老家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愧疚。当这个愧疚感上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你收到一个重要的讯号了，那就是你把父母的喜怒哀乐背在身上了。我们知道把父母的喜怒哀乐背在身上是永远不会造成双赢局面的，双方都会越来越沉重，越来越痛苦，纠缠不清。我有一个朋友就曾经跟他高寿的父母说，我们家遗传高寿的基因这么好，你们两个要是活得很久很久的话，我这辈子都毁了。这个人他有勇气跟父母说这种话，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把父母送回老家去。他的父母跟他在大城市里面共同居住，对他非常的干涉打扰，但他觉得因为家里其他兄弟姐妹发生过很多不好的事情，让父母受了很多苦，所以对父母有那么一份不忍。然而有的时候，你为了自己的幸福快乐，必须要学会跟父母拉开距离，这是对双方都有益处的。上次我在巴厘岛一个阿育吠陀排毒中心排毒的时候，碰到了一对美国夫妻，那个女的是黑人，男的是白人。他们告诉我，他们从华盛顿 DC 搬到亚洲来，基本上是买了单程票，没有订回去的日子，因为他们是做电视节目制作的，所以也可以在亚洲继续他们的工作。很重要的一点是，这个女人的父亲在不到一年以前突然中风过世了，他的母亲一直都没有办法从失去爱人的伤痛里走出来，然后这个女孩就把她母亲接到家里，跟他们共同居住了快一年。根据这个女孩说，她已经快崩溃了，因为妈妈是一个非常难缠、充满恐惧、非常负面的人，时时都散布负面能量给她，让她跟老公的日子过得非常辛苦。另外，他也觉得美国这个大环境实在不喜欢，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离开美国，把他77岁的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，每天可能要开车去超市买东西自己弄着吃。当他离开美国的时候，他其实邀请母亲到巴厘岛来看他，可是母亲没有答应，因为母亲怕坐飞机，怕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，真是充满了恐惧。当这个女孩跟我这样说的时候，我鼓励她，赞美她说，你能够这样子离开妈妈寻求自己的幸福快乐，真的很了不起。她告诉我，她也是挣扎痛苦了很久，最后觉得与其他们三个人一起痛苦，不如两个人快乐，所以就把妈妈留在美国，自己到亚洲来，重回他们12年前在巴厘岛度蜜月的地方，重温一次他们的蜜月。你可以说老外他们是比较开明的，也比较不孝顺的，可是在这个女孩身上，我看到的并不是。她非常关心她的母亲，父亲过世以后，她也为母亲做了很多事情。我觉得她最后说的对，与其三个人痛苦，不如两个人快乐。 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想得开的例子。当然，他可能时时刻刻会面对想到母亲，牵挂母亲内在升起的那种愧疚，他需要学会跟他共处，跟他待在一起，他才能够在行动上做出这个明智的抉择。所以亲爱的，今天我就想请你在后面的静坐音乐当中跟自己的处境连结。每次当父母用罪疚感或是羞愧感来控制你的时候，或是你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必须跟他们划清界限的时候，这种情景你想一个，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非常羞愧的感受当中，但是什么都不做，还是坚持我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跟你痛苦羞愧的情绪好好的共处在当下，然后放下它，这样它也会放掉我们。祝福大家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